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支修义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话题。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肺小结节和肺癌到底有多远，那么肺癌如何早期被发现，生活当中有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而有哪些生活习惯会导致肺癌的发生呢？今天我们继续和支修义教授一块来进行交流。支修义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肺癌中心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防控与科普部部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部长、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肺癌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专家组组长。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肺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高发的这个癌种啊，而且在男人女人当中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您刚才简单说了一下比如说肺癌的高危人群啊，刚才提到了包括像吸烟哈，我听说在肺癌当中的像小细胞肺癌的这个吸烟的患者的得的特别的多哈。 是的， 是吧。 提到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已经宣传了50年， 嗯 啊，英国呢研究了60年啊，各个国家都有吸烟跟肺癌的相关临床研究，啊，而且呢，现在呢，随着这种 CT 筛查的应用，啊，更多的周围型的肺部小结节出来以后，如果是早期肺癌的话，这些癌症还跟吸烟有时候没多大关系，所以女性的不吸烟的肺结节，女性的不吸烟的早期周围型肺癌出来以后，啊，开始对吸烟跟肺癌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声音。 对，有人就觉得，你看谁谁谁不吸烟也得肺癌了。 他以前是谁谁谁啊，是个人，现在谁们谁们，啊，我们医院收了57个女性肺癌患者，没一个抽烟的，你说跟吸烟有关系吗？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强调，啊，要把我们的科普知识呢告诉给百姓，肺癌分两大类型。啊，一个是长在气管里面的，啊，支气管的、肺段支气管的、管腔内的肿瘤叫中心型肺癌。 嗯， 这种中心型的肺癌跟吸烟密切相关，啊，而长在远端的，啊，这种肺腺癌也好，周围型肺癌也好，至少跟吸烟的关系密切因素，啊，要跟中心比起来又差了一个档次， 嗯， 而且差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啊，所以有些人即使不吸烟，他得的肺周围型肺腺癌就是跟吸烟没关系。 嗯。 啊，但是我们可以是这20年来看啊的全世界的肿瘤大会，全世界的肺癌大会，我们明确提出啊，吸烟跟小细胞肺癌的得病和因果关系啊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而且非常非常密切的。 嗯， 啊，可以说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小细胞肺癌都同吸烟密切相关。 嗯， 那我们也做，其实从我啊这临床干了快40年了。我看看，至少我的肺癌的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一问女的怎么还小细胞肺癌？哎，我们奶奶也一直抽烟，女的小细胞肺癌吸烟比例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也占到90%左右，而男的95-99%的因素都能有关系啊，所以吸烟有害健康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我们所有的器官都受吸烟里边这个化学成分、有害成分、致癌成分的影响。但是呢，它有一个烟龄， 嗯， 我们叫做吸烟指数。啊，说偶尔咱们今天一会儿抽一根烟， 嗯， 啊，这不叫烟民， 嗯， 你只是玩一玩烟， 啊，如果你长时间吸烟，早晨一睁眼就抽，然后呢上午茶也抽，啊，饭后又一袋烟， 嗯， 下午咖啡也抽，晚上又一袋烟， 嗯， 然后这个朋友聚会呢，第二顿局又接着抽烟的时候，呀，超过十支以上，超过三十年以上，那如果你要一天那一包呢，二十支，那你超过二十年， 嗯， 你就成为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了。啊，所以我也在这里强调，吸烟肯定有害健康啊，无论是常规的传统卷烟，还是所谓啊推出45年的低焦油烟， 嗯， 啊，都是对健康的影响有直接的这种影响的。 是，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电子烟，是不是也不能排除它的危害，是吧？ 是啊，因为我们研究卷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经就烟草对健康影响接近100年了。 嗯 啊，这种传统的卷烟啊，已经也啊60多年了，低焦烟啊也40多年了。我记得我80年时候在长安医院就开始研究低焦烟啊，我们国家的控烟之父啊，这个翁新直啊院士，当时是长安医院院长啊，我在那实习啊，就开始对照了一下，是传统卷烟和低焦烟的区别。 嗯， 那40年过去了，低焦烟已经是我们认为是一个伪命题， 嗯 啊，低焦烟一样致癌， 是 啊，甚至很多现在这种周围型肺腺癌，为什么呢？它低焦烟抽的深了，抽的远了，啊，反过来确实使周围型肺腺癌跟这种低焦烟有一定关系的研究也在进行中， 嗯， 而且也有了结论， 嗯， 而就是电子烟，电子烟可以说才五六年的时间，一下这么迅猛发展，啊，而且它。最早我们在英国呀，在哪些国家做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是讲，哎呀，你这个电子烟里边全是尼古丁， 对， 没有任何东西，只是把尼古丁的含量啊，什么一毫克、五毫克、十毫克，他用毫克来帮着那些想戒烟的人，他戒不掉啊，他每天手里不拿个东西吧，他不习惯了， 是 啊，然后再抽一下呢，也是长得烟的形状一样，但里边没有烟草那种我们叫做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69种致癌物质。如果我就单纯抽尼古丁来保证我的尼古丁成瘾的情况，其实早期的卫生工作者，包括我们的控烟的人士，还认为哦，如果是实在戒不了啊，用这个过渡一下，然后最终还是为了戒烟，这不更好吗？没想到这五六年的电子烟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样了，里边添加了各种添加剂。啊，你要薄荷味儿的， 嗯 啊，草香型的，草莓型的，嗯、要什么味儿有什么味儿、嗯。 对 啊，在欧洲、美国有些吸大麻合法的这种州， 嗯 啊和国家里边还是有大麻了。 哎呦， 那你想想，你说它哪是单纯的尼古丁呢？ 嗯 啊，所以这一点已经变样了。那第二，以前这个电子烟是给那些想戒烟的老烟民，啊，比如芝大夫就是个烟民， 嗯， 我有三十年历史了，我那也想戒烟，戒不掉。哎，我拿了电子烟过渡一下，里面至少有尼古丁啊， 嗯， 我不会叫戒断症状不会有啊，然后成瘾呢还能稍稍满足我一下，然后慢慢随着这种电子烟的过渡啊，烟草中其他的有害物质也在下降啊，尼古丁的浓度在下调， 嗯， 慢慢成功戒烟，而现在不是了，啊，这种电子烟生产厂商瞄准全是青少年， 嗯， 从没接触过传统卷烟的青少年，啊，他开始抽电子烟，那里边肯定有尼古丁。啊，当然也现在也分成有含尼古丁和不含尼古丁， 嗯， 但是年轻人抽的全是含尼古丁的，啊，而且烟的那种烟雾的高度， 嗯， 它有一调钮， 对， 啊，上次我去西班牙那个足球场旁边，我就看一帮年轻人，抽的烟冒出3米长烟，我觉得这是调的，啊，正常在屋里呢，它调成0.5米， 嗯， 那也挺高， 对， 就是冒烟的行为嘛。所以现在我们特别担忧的就是针对这个电子烟对青少年的影响。 嗯， 然后从没有吸食过传统卷烟的青少年先吸电子烟，然后对尼古丁产生了依赖，等他到了成年人时候他就可以抽传统卷烟了。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烟草这个相关管理规定，广告法什么各种法律都不能拿卷烟做广告， 对， 然后都不能售给青少年传统卷烟， 嗯， 可电子烟没人管啊，他可以从网购，还可以快递， 嗯， 啊，甚至他在哪儿抽的时候，当时我们像北京，还是在全国第一个出台史上最严的室内工厂所严禁吸烟的法规， 嗯， 没包括电子烟， 啊，所以你看这好像三四年前那个咱们还有这样的新闻， 嗯， 我在地铁里抽个电子烟， 嗯， 然后还形成一个大新闻，因为我没抽烟呀， 嗯， 但你没抽烟你冒烟啊，啊，所以现在就是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因为它时间短， 嗯， 啊，刚才我讲了传统卷烟要有一个20年呀30年呀，哪怕10年你一天抽两包啊有个年数， 嗯， 现在刚5-6年， 是 啊，所以它对健康的影响大规模的研究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嗯， 但也有小样本的单中心的啊，国外已经有了， 嗯， 啊，就是电子烟对心脑血管的影响啊，对血液成分的改变还是有影响的，但针对肺癌的影响啊还是需要一个再长一点的时间的研究。我们也现在开始关注电子烟对肺部疾病的影响， 嗯， 所以随着时间的延长，人群的增多， 嗯， 这些数据会拿到手里。 是， 现在就是等于在临床科学数据还没出台之前， 嗯， 才给了电子烟生产厂商这么一大机会，不断宣传电子烟啊，没有好像无害健康啊，其实这是错误的。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奉劝啊，就是咱们没尝试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尝试了啊。 对。 然后指着电子烟戒烟的朋友，这个想法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改变，因为现在像北京的很多家医院是有这个戒烟门诊的，您可以去寻找正规医生的这个帮助来选择戒烟的方法，对吧？嗯， 对。 那支教授还有包括像这个肺癌的早期的一些症状哈， 嗯， 我记得就是除了早特别晚期的肺癌可能会有症状，早期的肺癌是不是隐匿性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什么样的症状给我们拉响了警报，就应该怀疑或者是担心去医院好好查查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癌的可能性呢？ 是的， 嗯， 我这个也是我看到在门诊的过程中也很多人在问我哈，就是这同样还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话题， 嗯， 啊，因为我们要一再次强调把肺癌分成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如果长在支气管腔内的这种肿瘤叫中心型肺癌，啊，说眼里不揉沙子， 嗯， 这支气管黏膜里边也不 溶 异物， 嗯， 如果长了个异物，它就会咳嗽，啊，你像我们的吃饭误吸到气管里边，哼，咳出来，一样。如果这管壁上长那个东西以后，它也会影响它，啊，如果这个管壁的这种肿瘤中心型肺癌， 嗯， 在侵蚀到黏膜下的血管了。啊，除了刺激性咳嗽还有血丝痰啊，是血管一大点呢还咳出血块来，啊，所以如果说是一个老烟民朋友啊正常也咳嗽啊，每天都能隔壁都听老王的咳嗽声，哎，但是咳嗽声变了啊，第二天又来了人要开会啊，我们今天要到访谈间要来访谈，我这种咳嗽我是能控制住的，但如果说怎么也控制不住，那老咳嗽，然后以前的声音咳嗽的规律也变了，不是那个调了，不是那个音儿了，这种突然变异的慢性咳嗽声音发生变化。第二是控制不住的刺激性咳嗽，啊，就跟眼睛进沙子要揉，这里边要进了一个异物，它要咳啊。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血丝痰，而这两个是早期中心型肺癌的特征，而长在断支管以远的肺组织里边那个早期肺癌没任何临床症状， 没有临床症状， 对， 嗯， 啊，所以说这次新冠筛查就发现那些在远端的那种小结节里边，其实才不到5%，可能是早期肺癌， 嗯， 但更多的肺癌是什么呀？等它长到一定程度，跟支气管相通了， 嗯， 哎，这不就算支气管远端的一个异物了吗？也出现咳嗽， 嗯， 第二呢，往外长，侵犯到我们胸壁了， 嗯。 啊，然后有胸痛，然后呢，前面的胸膜还有胸水，啊，一有胸水就压迫正常肺组织，就摔着胸闷，啊，所以即使是没有任何的吸烟行为，没有相关的致病因素，如果不重视健康体检，把这个小结节那越来越长大， 嗯， 早期肺癌也没管它，没重视到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向内侵犯了支气管，还是出现刺激性咳嗽， 嗯， 向外侵犯了胸膜、胸壁，出现了胸痛。胸闷气短的症状， 嗯， 啊，这也是常规的，就是肺部的疾病出现的肺部症状， 嗯， 而现在很多临床啊，特别在边远地区，我们在30-40年前啊，全是因为症状就诊， 对， 而不是仅仅是咳嗽症状， 嗯， 啊，突然眼睛看不见了，一只眼睛，哎，这一查啊， 脑 内有一个肿瘤，然后颅脑外科开颅，把这肿瘤切除完以后送病理，哦，这是肺癌，啊，再去找肺去。 嗯 啊，有些呢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呢走路啊突然就骨折了， 嗯， 以为是好像我们走路弄的骨折，然后到骨科一看一看组织，一看是病理性骨折啊，因为肺癌容易发生脑转移， 嗯， 啊， 五也是它常见的转移病灶，所以有些人是以继发的症状出来以后来就诊。 嗯， 啊，像其实在胸部也一样，因为肺癌呢，它直接侵犯可以侵犯到喉返神经， 嗯， 支配这个声音的这个神经受到肺癌本身或者长大的淋巴结转移淋巴结侵犯以后，声音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嘶哑。 嗯， 哎，怎么老这么哑呀？啊，喝喝水，喊吧，充电还不好，照个 CT 一看，哟，肺里有个阴影。 嗯， 有的是肩疼啊，以为打羽毛球、打网球打的呢，还老疼啊，疼的夜里睡不着觉了。哎，再一照这个时候，再一发现肺又出现问题。 嗯， 啊，所以我是说，这个肺的早期啊。就得去跟这个早期肺癌的症状， 嗯， 和肺癌的早期症状两个是不同的方面， 嗯， 啊，所以也希望现在既然我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这么高， 嗯， 每年得80多万了，每年新被确诊肺癌的患者80多万了，每年因肺癌死亡的人群超过70万了，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癌。那既然第一大癌，我们就不断输出这种预防、早诊、筛查啊，这些信息能够早发现。 嗯， 啊，后面我们肯定会提到啊，治疗已经跟以前的治疗也不 一样了。 但是呢，检查、治疗、筛查、预防，这是我们更多的我们听众朋友们要做到的。 是，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对于肺癌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所有的治疗当中，因为我们上次请您给我们详细讲过了，但是今年好像新变化，就是这个三代靶向药进医保了哈。相信您也关注这个方面的， 是是是， 老百姓也非常的关心哈。就这个三代靶向药效果据说特别的好啊，然后能在医保的 cover， 就是负担这个范围之内，很多人就想说，哎呀，这教授能不能直接就上三代啊？这个可能很多患者也去问您了哈。 对对对， 这个您怎么来看呢？ 确实啊，虽然我们去年做了一系列访谈啊，而目前针对肺癌的治疗，我们不能说用日新月异，但是呢，可以说月新年异的这种描述是不为过的啊。这里就这一两年出现的免疫治疗，这一两年出现的靶向治疗，而且是新一代的靶向药治疗，而且新一个靶点的靶向治疗药物开始上市啊，这是给我们医生啊很好的一个武器，也是给病人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所以这次能够在整个国务院发改委支持下，就是第一啊，把最新的抗癌药在海关那儿先降低关税。那第二呢，加速政府谈判的速度，能够尽快进入医保啊，这也是好消息啊。因为很多的病人说实话说惧怕肺癌，恐惧肺癌，不仅仅是因为我得了肺癌怎么样，其实也恐惧后面那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 嗯， 那现在更多的一线靶向药啊，在前年大前年早就进医保了， 嗯， 但是毕竟吃着吃着又耐药了， 嗯， 啊，出现了二代三代的这种靶向药物，要不进医保也吃不起。 嗯 啊，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国际的临床研究啊，还是中国的专家引领的多个国家参加的临床研究，还是我们自己的临床研究啊，能够证实三代靶向药物啊对整体肺癌的治疗效果也相当好。那现在呢，能进入医保以后，我想至于是说我直接还是先用一代， 嗯， 啊，还是直接就用三代， 嗯， 啊，是这也是两个我们医学界的两个建议， 嗯， 啊，如果说都进医保了，啊，这个三代靶向药如果有这个两靶点的优势， 嗯， 啊，又能够延长，就是所谓直接用一代靶向药就出现耐药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一种选择， 嗯， 但就常规而言。啊，因为现在很多已经确诊的肺癌患者正在吃的一代药， 嗯， 是吧？我们其实更多这个喜讯是对那些已经吃上一代的了，啊，又吃了一两年了，十几个月了，哎，至少让他们心里很踏实，啊，即使这个药出现耐药，我有三代了，啊，这是一个针对这样的，至于说初治的病人，啊，也就是晚期的病人，通过基因检测说 EGFR 基因突变，啊。然后到底吃这个哪个药， 嗯， 啊，我们目前这是我的病人，我还建议他先吃一线用药， 嗯， 啊，因为一线用药更多的人也是一两年两三年啊，甚至还长的时间， 嗯， 什么出现耐药以后让觉得手里还有一个有个小猫有个会儿啊，有个靶向的武器，我认为这一点还是常规的，就未来我们规范怎么做。但现在呢，新的研究呢，就生产三代靶向药的 这个厂家和我们的学会协会和专家啊啊临床机构也研究出它用于一线也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嗯 啊，所以这两个效果我认为对于如果现在刚刚出治的晚期病人，两个给病人多了一个选择而已。 嗯 啊，而针对正在吃一代靶向药的人，让他心里有个底儿啊。如果这个药耐药以后，我还有药。 嗯， 那第三个，以前可能就是 A、B、C 三个靶点， 嗯， 都有药物 ，D 没药。 嗯 啊，今年呢，针对 D 靶点，我们叫 RET 基因， 嗯， 哎，它也出现了药物了。那我更坚信，如果明年后年 A、B、C、D、F 几个靶点上每个靶点都有药， 嗯 啊，你可能 A 靶点 EGFR 没有突变，哎，但是 RET 基因突变， 嗯， 我们有药。然后 ALK 出面我也有药， 嗯 啊，所以这两年的好消息就是在 ALK 这个靶点上， 嗯， 啊有了靶向药，而且一代二代三代都出来了， 嗯 啊，针对 RET 也叫一代的靶点药物也出来了， 嗯 啊，所以可以说目前如果通过我们这次防啊抗击新冠防控的措施，有了 CT 的应用啊，发现了更多早期肺癌，让我们临床治愈， 嗯， 然后那些晚期肺癌除了化疗、靶向、手术、免疫以外， 嗯， 我们这些新一代的靶点或新一代的靶向药物也能加入到我们综合治疗大家庭里面来， 嗯， 可能给我们的医生更多的选择， 是 给了我们的患者更多的福音。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前些日子呢，一位姓赵的大爷在我们栏目中提问哈，说是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药费一共花了100块钱，开的药呢都是医保目录内的药，但是没有报销。赵大爷很不解，这是为什么呢？相信不少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药费的时候，经常会接触到起付线、封顶线这两个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条线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起付线呢？起付线是指医保基金的起付标准，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三个目录内的医疗费用，自己要先行承担起起付标准以下的费用，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再由基金啊进行按规定按比例的报销。那么什么是封顶线呢？封顶线是指医保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也就是参保人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能够从医保基金获得的最高报销金额。封顶线以外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可以通过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来进行解决。那么由于这一次赵大爷的药费没有达到起付线，所以呢医保没有报销。同理，如果赵大爷本年度已经从医保报销了封顶线对应的金额，那么其余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也是不能报销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